咁快又一个星期啦吓，系埋位啊，大家系。大家好，我系十黑楼正嘅刘伟恒，大家。 系 系啊！呢个玩法都几有创意啊！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嘅梁礼勤啊！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嘅阿一啊！ 点解你唔出声啊，一哥？ 我等紧你啊嘛，个次序吓。 哦，好啊！今日开始一个新嘅星期啊，有咩好嘢啊，一哥？ 诶，话说啊，小弟寻日 唔好意思啊，就我哋要讲讲今日有咩阵容先，因为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又有一个即系回顾嘅访问咧要播出啦。咁就系啱啱离开咗我哋嘅俊雄前辈啦。咁喺十年前咧就上嚟收留情咧做咗个访问，就好多我哋都唔记得咗啊佢嘅访问内容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八点半过后咧就会同大家重温翻嘅。 系啦，上个礼拜都有同大家预告过噶嘛，一阵间大家就听啦。 系啦，好，咁啊一哥有乜好嘢咁星期 咧？话说啦，小弟啊，寻日咧就去铜锣湾一带就工作啦。 咦，我听过话。我都喺铜锣湾 哦，系啊，好似听讲阿勤都喺铜锣湾， 系啊，仲要大 delay 添， 系啊，不过你嗰啲几万蚊一次啊， 我都系十年逢一样啫， 我哋嗰啲啊五蚊玩一次啫， 咁啊想知道咩就记得密切下留意下星期嘅手下留情啦，咁我哋又出去即系有啲访问要做咁样啦，咁做完访问咧，小弟咧就喺即系铜锣湾嗰边就经过维园，谂住行去天后嗰边就坐车离开回家咁样，咁行到一半嘅时候咧，就忽然有个女孩子上嚟搭讪。 咦，你仲谂呢啲？ 咁啊，搭讪嘅时候，哦，原来就系叫我帮佢哋一行人影相啊。 系， 咁啊，即系呢啲其实都好常见嘅啫。咁但系佢递俾我嗰个咧，就 想讲系好常见，系好多女仔搵你影相啊，定系好多人叫你影相咧？ 两样都有嘅，因为即系小弟个样系比较叫做 可爱， 容易亲近啊，冇咩杀伤力啊。 点知原来正所谓披住羊皮嘅狼啊， 正所谓知人口。面不知心啊！咁跟住之后，咁就佢递咗部机俾我，就哦，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帮我哋影张相咁样？咁我一睇咧，嗰部机唔系平时嗰啲 iPhone 啊，或者智能电话，而系一部菲林相机。 系，佢系即系菲林都有傻瓜机同埋人手操作嗰款噶嘛？咁系咩 B 一款咧？ 佢应该系傻瓜机嚟嘅，同埋目测啊，即系嗰部机嘅嗰个新旧程度咧，应该唔系而家即系大家玩翻 Vintage 嘅嗰种新出嘅菲林机，而系真系可能咧有段时间咪好兴喺深水埗咧。买返一啲二手机嗰啲 CDC 啊，或者买返啲旧嘅菲林机，我睇佢嗰种即係嗰啲外壳上面可能有啲痕啊，或者成应该啲旧机嚟嘅。咁我第一下拎上手系有啲唔習慣。首先第一个重量好唔同嘅。因为电话系可能始终电子零件啦，佢有返咁上下嘅重量啦。咁但我一拎上手嗰部嘅菲林相机，我觉得嘩轻飘飘。 因为系胶壳嘛，系咪 係啦，胶壳。 胶壳。 係啦。咁然后呢第二我就喺度搵。咦，我应该要我用咗大概三四秒时间先醒起啊！咦，我个应该对眼系望边度咧？ 哦，翻打 系啦， 望住个女仔咧， 都有嘅，都有几个几靓嘅。咁跟住之后，咁就即系喺度睇啦。 应该话，不如我用我部手机帮你补翻张啊嘛。 后尾唔记得咁讲啲啊，咁但系我第一下系即系醒唔起，因为而家可能惯咗，无论你相机即系嗰啲咩大炮系咪大炮相机啊， 即系单反嗰啲 单反又好，或者我哋数码相机其实都有个荧光幕喺度噶嘛，咁我第一下真系捞咗两三秒啊，系要睇翻个窗仔，先至靠翻去个窗，同埋只眼咧系眯唔翻嗰种 单眼 系啦，咁然后你要喺嗰个窗仔入边咧要对翻个 focus 同埋 十字系咪啊？佢个翻单面系咪十字嚟噶？ 我寻日嗰部冇十字，寻日嗰部冇十字。 但系会唔会有个四方框呢边有？ 有个四方框喺入边嘅， 系啦，即 系 有四只角咁样咧围住咁样嗰啲噶嘛？ 有，同埋首先第一下即系望住个窗仔咯，我形容为咁，其实系有少少唔習慣嘅， 系 因为其实唔系好清噶嘛件事， 系 即系我哋而家用智能电话千几像素或者亿几像素，你真系所有嘢都变得好清，你会睇得好清楚周围同埋啲光线帮你即系 tune 到啱晒噶嘛。喺个夜妈妈嘅天后街头，然后我望住个窗仔，咦？点解有啲蒙呢？我问咗一句嘅，我话系咪要教嗰啲 focus 啊？ 系 定系要教嗰啲唔知咩 ISO 啊？定系要教任何嘢？佢话我都唔清楚，我都系啱啱即系新买翻嚟试玩咁样。咁佢话应该所有嘢都系土嘅，你照试下揿啦咁样。 系 好啦，揿咗第一下，冇反应。 哦， 再揿第二， 佢肯定系菲林机嚟嘅， 菲林机嚟嘅系啦。第二下再揿冇反应， 系 跟住我哋一齐过嚟研究，诶点解点解 打开个过嚟望啊？ 跟住之后我哋一齐研究点解冇反应，哦原来嗰个掣。唔係，即係我撳嗰個掣慣咗手嗰、那個，見到有粒嘢突出嚟嗰、那個，以為係 個 shutter shutter 掣，但其實原來係撳前面嗰、那個，即係大家都要研究一番先知個、哦、個快門掣喺邊度。咁好啦，咁再研究，哦試下撳呢個啦。咁第一張相影咧，我覺得應該係炒咗車嘅。 係 個原因係咩咧？我哋而家影數碼相機影第一下咧，好快，即係可能喺千分之一秒或者萬分之一秒，嗰張相已經搞掂咗噶嘛。係咁，但係咧，佢尋日我影記得個步驟就係、是、你撳落去。咔嚓，听到咔嚓啦，然后闪红灯， 系， 然后佢再有菲林喐嘅声音， 系， 先至叫完成噶嘛，应该， 系， 咁但系因为我哋好惯手势，揿咗个 shutter 之后就即刻移开，哦，想睇下张相影成点， 系， 咁所以咧我第一下系喐咗嘅，咁我话，诶、欸、唔好意思，可能要嚟多一张，你哋介唔介意？我唔紧要嚟多一张啦，咁第二张咧又系有同样情况，我就 hold 住咗，即系揿咗个 shutter， 听到吱吱吱拉晒，我先至确定，先至。隻手先至移開啦，咁但係問題係影嘅人咧，佢哋唔知呢個狀況啊，所以佢哋聽到 笑咗啊，懵眼啊 ，hold 冇 hold 住， 冇 hold 個 pose， 係啦，冇 hold 住個 pose， 然後就喐咗嘅，咁所以最尾都係嗰句，哦，我不如用電話幫你補翻張相啦，咁樣係啦，咁就最尾用電話補多張相嘅，所以我嗱我唔敢問佢哋留低 contact 啊，成問下嗰兩張相， 你又唔需要咁樣戴頭盔嘅， 唔係因為我驚真係影衰咗嗰兩張相，但我深信應該影出嚟個效果未必太完美嘅，咁我就諗啊，真係好耐冇拎一部即係呢啲嘅菲林相機，同埋大家嗰個操作嘅。我谂嗰个谂法，即系点样去操作一部旧嘅菲林相机，同我哋而家用智能电话、用数码相机嗰、那个 concept 会好唔同咁样 咯。系，首先诶，问下大家两头有几耐冇掂过菲林机啊？ 菲林机真系好耐冇掂，因为菲林机同电话中间其实系经历过，即系譬如单反嗰啲，你系用 SD 卡。嚟去 save 你嘅相噶嘛， 即系六啊四 Mbps 嗰啲啊嘛。 其实傻瓜都系菲林嚟噶，咁但系由菲林转咗就系即系一张张嗰啲 SD 卡嚟去 save 你嘅相，咁之后就去到电话咁样咯。咁你话个过程就真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咯。但系咧，其实我今日咧睇翻啲中古嘅广告， 系 相机嘅中古，即系香港嗰啲咧，咁我就发现啊，其实咧。嗰陣菲林機咧都有好多種玩法嘅，例如嗰同菲林你點樣放落去？ 係 即係有一啲咧就係淨係就咁一同菲林，你唔使拉開過，你就咁去有一個位圓咕碌，你擺落去吸埋個蓋，咁然後就得。即係佢係 sell 呢樣嘢。有一啲咧你就成塊打開個相機嘅背脊，打開佢，然之後擺個菲林落去，拉開佢，跟住就攝落去另外一個。转嘅地方，咁然之后冚埋，咪冚埋，跟住佢就自咁样自己自噶啦。咁即系有好多呢啲玩法，同埋咧就后屘又睇翻一部相机咧，就以前我哋嘅傻瓜机系咁就咁噶啦，你唔会话有镜头校到啊咁嗰啲噶嘛。但系后嚟中间亦都系出咗一转嘅，嗰转咧嗰阵我 系 好希望拥有一部呢啲相机嘅，嗰只咧系叫做咧。神镜 zoom 70啊，你记唔记得？ 哦、即系 嗰只咧系 有得 zoom 啊，简单一句 系啦。但系嗰个 zoom 只系得两个距离嘅啫，就系 zoom 同埋唔 zoom。你要 zoom 咧，你揿一下掣咧就啜咁样突咗出嚟，跟住你就影啦。 即 系 而家我哋用两只手指就放大佢，放几大 系啦系啦，但系佢系近少少嘅啫。咁但系就系好似一个新嘅玩法咯，喺嗰个年代里面，即系对于傻瓜机嚟讲，你。manual 機就一路都有啦，咁但係喺傻瓜機個界別裏面，突然間你出現一個 zoom 咧，你就覺得好勁咯。 係，我記得我如果菲林機，除咗我記得有一次分享過話參加呢個童軍日營嘅時候，參加攝影比賽攞咗阿爺嗰部嘅菲林機去拍攝嘅時候咧，我記得曾經咧係買雜誌送相機嘅 嚇。 是买一个咧嗰个 E 字头嗰个电脑杂志，咁咧佢就送一 松松地 嗰个，松松地嗰个系啦，咁佢咧就送一部嘅玩具相机嘅，咁嗰部玩具相机个玩法系咩咧？佢就 系 有四个镜头嘅， 系， 咁你每揿一下嘅 shutter 咧，佢就会 插， 唔系，佢先插咗第一个，插咗你当一个左上角个快门，佢会插咗先嘅，咁然后你可以唔喐。等到第二個 timing 啱嘅時候咧，你再插第二下，咁佢就可能係右上角個鏡頭 閃一下，跟住如此類推，就係根據你撳嗰四下咧，就會用曬嗰四個嘅快門咁樣啦。咁佢呢個係玩啲咩咧？就係、是、同一張相嘅多重曝光啊。係，即係例如我想做個效果，好似人哋嗰啲情侶拍拖咁，我喺同一個地方，大家企埋一齊，但可能有四個人咁樣，咁我就企埋去影咗張相先，然後就。 就即刻褪位， 系唔使即刻褪位嘅，因为部机系摊你四下啊嘛，同埋你要自己歪个菲林嘅，即系因为有啲自动即自己，因为嗰啲旧啲菲林机有其中一个功能系我影完之后咁佢咪自己拉菲林噶嘛，嗰部玩具嘅相机咧系你自己影完之后你要拉个菲林嘅，所以有权你可以同一张相影好多次，系咁曝光佢咁样嘅，咁所以你就可以做到嘅效果就系同一张相影几次，咁你咪好似将几个影像重叠埋一齐咁样咯，系啦，咁嗰次最大嘅得着就系学识分咩叫 ISO 咯。因为真系为咗嗰部杂志送嘅相机落去影相铺嗰度问，哦应该用咩菲林啦？一开始系买咗个最普通，可能最平嗰啲，可能 ISO 200嘅菲林。咁但系因为佢嗰啲始终系一个叫做玩具相机啊，所以佢个快门唔系好快门我唔知快定慢啦，但系佢吸光嘅能力唔好啊，所以咧影出嚟啲嘢好蒙啊，同埋再加上因为佢四重曝光咧，好容易整爆咗嗰、那个。 相机 嗰张相纸，咁所以其实你要校得好清楚，同埋要喺一个天气啱嘅状况下先可以玩呢样嘢咯。 系，咁结果影出嚟嗰啲相系点噶？ 全部咪 鬼影啊嘛， 鬼影咯，全部鬼影，蒙，全部都系蒙嘅，同埋你未识对焦嗰件事啊。 咁佢都系因为送俾你，所以蒙亦都系好正常嘅。 你想点咧？我印象当中咧，其实我屋企咧，即系喺我出世嘅时候咧，其实系有一部叫做真系全手动嘅菲林机，咁当然系属于我阿爸噶啦。咁嗱，首先要戴头盔嘅就系咧，我爸其实并非一个摄影发烧友嚟嘅，肯定唔系，即系肯定唔系任达华同埋周润发嚟嘅。咁但系佢又唔知点解会得嚟咗一部咁样嘅手动嘅菲林机啦。咁咧喺我嗱，首先我细个就好少俾我哋掂嘅，因为阿妈就会讲啦。每张菲林都要钱啦，唔好乱咁影啦。第一啦，咁第二就系我阿爸就话部机又好贵，唔好乱咁搞啦。咁我记得咧，即系其实咧，我对于嗰部机嘅用嘅方法，我系十分之模糊。但我好记得有啲画面出现嘅，例如去完一次旅行，兴高采烈攞啲相去晒嗰阵，先至发现同菲林未入啦。 哦， 即系呢啲嗱，因为咧嗰个年代咧，嗰啲机咧，尤其是咧唔傻瓜嗰只菲林机咧， 系 头先梁丽勤讲，你就要拉条菲林出嚟，你要扣住另一边。唔知等佢上几多下啦吓， 同埋咧你唔知道佢上唔上到， 冇错啦， 我都试过系上唔到嘅。 咁你咧，咁因为阿爸就成日都话千叮万嘱唔好揿嗰个掣，一打开个盖就会走光啦，成个菲林。 其实系咪真系一打开个盖成同菲林走光？ 唔知咁，总之我系细个就学到走光呢两个字就喺嗰度学翻嚟噶啦。好啦，咁但系永远咧，其实就唔知道，所以好多时咧，你就真系胆搏胆。咁通常咧，我懷疑我老豆咧，五次就有一次咧，一系就反唔知反轉定系入錯方向同菲林啦。第二就系以為入咗，但系其實冇入到啦。所以喺某啲我哋家庭嘅旅行當中咧，係有總會有即系譬如攞買三次同菲林已經好巴閉啦。嗰陣時即系買四同三六已經影曬四日三夜嘅行程啦。可能三同菲林或者四同菲林入邊就有一同咧，其實係冇搞過。 嗰 陣時係經常會發生呢啲咁嘅和嘢嘅。咁當然仲有好多譬如學你話齋咧，就係咩咧？譬如咧。即系其实去好似去药房执药咁样啊，咁我爸唔识噶嘛，即系等于咧喂，近排有两声咳，买咩药好？咁好啦，一样去嗰阵时啲影相铺，系啊，我有部机，用咩 ISO 好啊？咁嗰啲人咧又会执啲嘢出嚟，喂，你部机啊，靓机喎，用 ISO 1000啦，唔知定900啊？咁但系其实我爸唔识噶嘛，咁你唔知用嗰啲 ISO 几多嗰啲，其实你又要喺嗰啲唔知光圈啊，定系快门度，你要有翻一啲相应嘅调整，先至可以令到佢。发挥到佢嘅功效，否则可能会唔知太爆啊，定系太暗啊？咁好多时咪就系因为听到嗰个影相铺嗰个人话，哦，你部机啊用呢只，但其实我爸又唔识用，结果又系会有一堆咧晒出嚟和啊鬼影啊骑呢嘅一堆相出现咯。我屋企仲有好多呢啲骑呢相噶吓。 所以点解傻瓜机系咁好咧？就系喺呢一度啦，因为咧你真系少咗好多风险。我都试过咧拉条菲林出嚟。过隔篱嗰条轴嗰度，咁佢通常一冚埋之后就会自咁样自己折噶嘛。但就算 我试过咧，系听到佢嚼咧， 但系佢冇扣到嗰嚿嘢。 但原来咧，个同菲林系一路都嚼唔到。咁而嗰同菲林好重要嘅就系、是、当年我参加基紧三十，我叫阿细龟，细龟哥哥，你可唔可以帮我拎入去影王杰啦？咁啊，冇咯， 哎呀， 影唔到咯，因为我听到佢有嚼，但系原来佢系冇卷到咯。 真系可以少啲话不会哭啊！真系。 所以有冇办法可以确保呢件事？ 冇，以前嘅机系冇得确保，你唔知道系咪真系嚼到噶嘛？ 曾经咧有一代嘅机就系咁嘅，你嚼咗之后咧，佢要个一字出现咗嘅， 佢有一字都 冇错啦，佢连嗰下都 系啊， 佢一字系佢第一张飞楼， 第一张飞楼系 啦。 咁但系咧，我都系试过服嘅，就系佢嚼咗显示一字，但其实佢都冇扣到。 系啦，因为咧，我成日都，所以点解我头先问嗰个 问题？好惨噶， 我好怀疑。走光呢單嘢，嗱我掹嗱你因為嗰同菲林你買翻嚟嘅時候，佢係冇菲林突出嚟噶嘛，咁你一定係要插咗落部相機度拉佢出嚟，拉少少啦嚇，然之後咧去到隔離嗰個軸嗰度等佢，然之後冚埋部機度就夾啦，咁好明顯我拉出嚟嗰啲就一定係走咗光啦，就一定係唔會曬到噶啦，咁好啦，如果喺呢個時間，我假如我發現，咦佢嚼出嚟嗰啲聲好似有啲唔係好對路喎，其實咧嗰日。即係嗰日添，幾廿年前啦，我係聽到嗰啲聲，佢有嚼，但係好似同平時嘅嚼唔係好一樣。咁好啦，咁我就喺度諗，咦唔一樣，咁會唔會係佢扣得唔好咧？我係有諗過，不如我打翻開部機，再整多次啦。但係我就係驚，因為啲人話打開。 就 會 死 噶啦， 爆炸 啊！ 係會走光， 成桶菲林走光，係 咪咧？ 會一定會走光。 點解 成桶咧？ 因為你 掹出嚟， 掹頭嗰兩 張就係如果你掹出嚟咪走光咯，但係未掹出嚟咪冇走光咯。 佢只 係 掹頭嗰兩張出嚟啫嘛。 頭嗰抽掹出嚟，然之後整咗頭嗰抽，梗係走光啦。 係， 但係嗱個問題就喺呢度。咁如果我打開咗佢？仲有好多喺里面，其实系未卷出嚟嘅。咁嗰堆走唔走光咧？ 仲用得咧？ 因为我一路都 应该唔会啊嘛。 嗱，我就系惊啦，死啦，会唔会走光咧？我得翻嗰同菲林啫，我要去影王杰嘅。咁啊，如果会走光，搏唔搏先？一系搏，一系唔搏。个结果唔搏，咁啊影唔到咯。 哇，好啦，咪起啲音乐啊！啊，如果你几廿年之后先至发现到个谜团嘅话，你会点样啦？ 失去了，世界转得真巧妙，际遇又能知多少？世事原没法去预料，没法预料，谁都可以欢乐开心，人生太美妙。阳光温暖，谁亦照，像友情相关照。照耀，阳光欢笑，陪住你，愿每日开心笑。跟我合唱快乐调，彼此关心多照料，欢笑快乐随风飘。 可以解答到梁咏琴几十年前的疑团呢？如果解答到的话，可不可以再找回王杰出来拍一张照片 呢？好想啊，那时候王杰很 fit 的，很靓仔的， 现在真的原来知道， 不是他现在成熟了，还有找不到嘛。 好，转头回来呢会有俊雄前辈的访问重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暂缓原定在八月一号实施的垃圾收费，未有再公布具体实施日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未来会增加回收配套，加强宣传教育， 并且研究优化垃圾收费计划，明年年中向立法会汇报工作进度。政府会由下个月起逐步向公屋住户每个月免费派20个指定垃圾袋，为期半年，又会在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额外加装厨余回收设施，目标一年内增加1倍。对于是否有人需要问责，卓永兴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尽心尽力推动政策，当局支持谢展环的工作。有市民赞成暂缓实施垃圾收费，建议改善回收配套，并且以奖励方式鼓励减费。对于有大厦因应垃圾收费而上调管理费，物业管理业监管局说，如果措施未执行，费用不应该纳入加幅当中。绿领行动对暂缓的决定感到失望，认为即使向公屋居民和私人屋苑免费派指定袋，成效亦都不大。食环署一连5日突击巡查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区一共110间持牌或者持许可证食物业处所，针对经营者非法倾倒污水到路边去水渠，以及在天井清洗食具和处理食物而导致污水流入沟渠的情况，采取执法行动。行动中分别发出一共12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提出一共3项检控。发言人说，食物业处所非法倾倒污水到路边沟渠，不单止影响涉事地点的环境卫生，更加有可能污染海洋，食环署对此零容忍，一旦发现相关违法行为，会即时提出检控，而不作事先警告。内地再开放多8个城市赴港澳自由行，包括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等，今日起实施。有来自太原的航班近中午抵港，旅客刘小姐和家人参加旅行团来香港，5日团每人收费6000元。她说未有计划行程中使几多钱，视乎有什么需要买，可能会消费几万元。亦都有来香港自由行的张先生说，会在香港逗留2至3日，希望到旺角行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1-2日风势较大，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正义刑警，火并黑幕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由欧豪饰演的主角武剑，罗圆圆公安局刑警，沉默倔强，身手不凡，是个喜欢冲锋陷阵的行动派，为拯救一班无辜细路，誓要将当地黑幕势力连根拔起。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将浪漫延续于另一个宇宙。 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到底往流，注定失手便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好快乐无忧把手。 相爱，但总有不同的外在因素令到感情终止。 林峰呢首作品咧就系讲喺现实中爱得艰难嘅世界，期望有另一个容得下同爱人白手嘅宇宙。 勇气被恐惧剧劫后，未来不再。 电视监制 KW 朱敏熙，编曲 Y 笑，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林峰《爱在三千的宇宙》，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好似有啲人系解答阿梁丽勤嘅问题系嘛？ 阿一哥读啊！ 哦好，有一位叫娃娃嘅听众啊， 啊娃娃猫系咪？ 系啦，咁佢就 佢 expert 嚟噶吓， 系啦，佢话用咗手动相机影咗几十年啊， 哇！ 系啦，咁第一样嘢就话傻瓜机咧系要先揿半下快门掣， 争啲唔记得咗，其实 系真系争啲唔记得咗呢样嘢， 即系咩二咩嗰啲叫 二收啊，大家下星期知啊， 系啦，咁即系要唔好揿实佢。即系唔好揿到落去，揿半下，因为佢个掣系松松地噶嘛。你揿到喺中间度咧，佢就会 focus 噶啦。 哦，系啦，佢就话 争啲唔记得咗呢样。 佢就话先揿半下掣之后会自动对焦，然后就观景窗就会变清楚噶啦。哦，所以我寻日就系冇揿，所以就睇嗰、那个，那个叫观景窗。 翻架翻架啦， 系啊，呢个人名系咪？ 跟住景窗嚟啊，阿窗啊嘛， 曹窗嗰啲， 阿窗系咪唔清楚啊？窗 系啦，咁咪唔怪之我寻日咁蒙啦。 飞哥，你有冇玩过手动？你个人咁艺术，你系嗰啲似 佢而家手动其他嘢。 系啦，跟住另外咧就话哦，菲林咧就有两种入法嘅，一种系电子机，包括傻瓜机咧就用电子仪器运作，系正向咁入， 系 冚机盖嘅之后咧就会自动扣上菲林啦。 系 第二种就系手动机嘅菲林，反方向入拉出菲林，扣喺对面菲林脚下边有个正方形嘅小孔，系扣住个齿轮 扭。 系啦，呢、這个时候你就转下条柱就会扣上啦。想知有冇扣上呢？只要冚埋盖，再揿一下快门，然后拉一下嘅牛角就会见到数字移动，就知系扣上唔扣上噶啦。 咁但系如果问一扣唔上，个问题就系我再打翻开个盖。咁会唔会走光呢？同菲林 会成卷走啊？ 系啦， 系啦。同埋如果我哋系喺一个好暗嘅地方，假设系一个理论嘅世界，系咪就唔会走光呢？系啦，呢个系我哋好想知嘅嘢嚟嘅。 我但系即系咧，如果我哋咁样就咁去听咧，个菲林未拉出嚟喺个菲林桶里面，应该系唔会走光噶嘛？应该系唔会噶嘛？ 即系好似黑房，系咪叫黑房啊？呢个 系 啊。就是咁样咯，好好奇呢、這个。 睇有冇高人再答下我哋啊？咁、我哋而家就重温翻咧，就系俊雄前辈咧喺应该2014年咧六月份咧，就同我哋做一个前辈啊。咁我哋藉住呢个访问咧，深深怀念佢啊。 手下留情，重返2014，怀念俊雄前辈。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听众，筹备经年，重金打造《手下留情之八三射雕集邮大行动》。我哋又草多过啦！今个星期手下留情约到嘅呢位嘉宾就系有江南七怪张亚生之称嘅俊雄。 俊雄又系嗰啲一见到样你就会大叫一声哦嘅演员。俊雄演过无数角色，江南七怪入面嘅张亚生情深款款。薛仁贵精东入面嘅董葵又恶又打得，当然唔少得天师执位入面嘅大粒物，好笑又玩得。重影多年，俊雄真系演乜都得。 梁丽勤，咁啊，我哋咧即系今日嘅呢位嘉宾咧，又系咧好大声哦，即系呢个我就系、是，哎呀，我首先我好开心啦，即系可以访问到佢啦，咁啊，另外咧佢其实今日系好型嘅， 梗系啦，你知唔知头先我一见佢咧，我离远见到，咦个车牌，咦啱数咁啊，跟住又睇住泊车。架车咁大，但佢坐咗落去都好似同架车嘅 size 差唔多，莫非佢个身真系好大只？ 系 佢一落车不得了 啊！佢好似嗰啲咧揸 Harley Davidson 嗰啲咧， 系啊系啊，嗰啲车一定系即系 TaylorMade 前辈嘅。 系啊，我哋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 俊雄哥哥， 俊雄哥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即系好开心嘅。首先咧，我都系手下留情咧，成日都满足到我哋两位小粉丝嘅意愿。 系， 即系好多咧，我哋真系相当之难去揾到嘅艺人前辈咧，答呢、這个答嗰个咧就答到啦。咁我今日咧好开心咧，访问到俊雄前辈啦。你好嘛？ 你好， 啊、真系好耐冇见过前辈啊！真系好耐冇。 你把声都一样噶，都系大粒啊！嗰把声嚟噶。 俊雄前辈咧，呢一副身形同埋呢一个形象咧，可以同啲外国人练啊！ 之后喺肚度讲， 系好有型，你一定赢。 系啊，哦，先吓一吓。哇！即係嗰種咧， 其實咧， 好有 character， 啲公路電影嗰啲咧。 因為咧，我頭先咧就特登兜咗去停車場，因為阿恆差唔多到啊。咁然之後咧，已經打咗個底同阿恆講：喂，好大隻，好大隻。但係都有一個好大嘅 impact， 即係證明俊雄前輩幾咁有型。 係啊，咁啊，俊雄前輩其實你幾耐冇拍過，即係冇亮過相 嘅喺任何幕前係啦。 我1997年离开 TVB， 跟住到依家 吓，即一路都冇再演过任何嘅剧集咁样噶， 冇演过啦。其实1997年走嗰时就系金融风暴前，搭好晒路，预备过马拉，跟住公司叫我签约。嗰阵时我老细系 Barbara， 系 我亦 Barbara， 唔该你唔好签我啦，俾我走啦咁样。 系系 咁啊，一走金融风暴，跟住马拉啊欧瑞伟打嚟。唔好过嚟啦，十几组戏而家每日得翻一两组开工， 咁严重 啊！系啊， 欧瑞伟嗰阵时都系过咗马拉嘅，即系做大运河嗰个欧瑞伟， 而家做 CK 嗰个， 系。咁但系咪好彷徨咯？嗰阵突然间收到啲咁嘅消息， 咁啊 ，so far 唔会咁彷徨嘅，因为我始终八足咁多爪， 系， 即系只不过。你是演戏的，你好想去试下另一间公司啊，外面的世界咁样。即是我觉得命运整定你要出嚟，遇到金融风暴整定你要转行，咁咪转行咯。 咁就真系转咗行噶，其实而家 转咗嗰阵时，即系你焗住要转噶啦，大佬。同埋我又唔中意去拗捞嗰啲嘅。 即系唔讲都唔知咧，佢系有十多年嘅时间咧就冇喺幕前嘅，但我仍然好认得你咯。 但系喺街唔系好多人认得佢啫，新一代嗰啲人唔识噶。 哦，咁啊， 有啲好似你哋咁嘅年纪都唔記得我哋嘅喎， 係。 我諗可能佢哋唔係好迷痴咁樣睇電視啫。 因為好多觀眾係線忘嘅，呢個劇集完咗一段時間，佢又唔記得㗎啦。除非有啲戲重温翻，佢哋就會記得有呢個人嘅存在。咁如果唔係，就好快忘記啦。但係我喺中國東北三省都仲好多人記得嘅， 係 因為要好多舊戲， 因為 電視就好舊嘅戲咧，都擁咗東北三省嘅， 係 嗰邊比較。可能唔係咁富庶咧，啲舊戲就平啲啦，慢慢喺度播。我喺嗰邊多啲舊戲咯。 咁會唔會有登台啊？咁樣嗰啲邀請你㗎？ 冇。 哦，都唔會特登。 但係有嘅，我唔夠膽唱歌。 點解啊？香港訓練班出嚟嗰啲全部都係係啊，十八般武藝齊曬嘅喎。 梗係唔係啦，大佬，我喺訓練班。阿秦毅老师净话我五音不全， 系，我真系有练过嘅，当时都尝试。 嗰时有嘅，不过阿秦毅老师就直情，呢个唔得唱歌。 嗱，咁我哋咧就要翻转头啦，一路再讲翻而家嘅俊雄前辈之前咧，咁啊讲翻由细个开始讲起啊。阿俊雄前辈又属于边一区嘅街坊嚟噶？ 我系上水区， 咦，有街坊喺度。 嗱，虽然我细个嘅时候唔系住喺北区，不过我而家住咗喺北区都廿几年噶啦。 你北区边度啊？ 粉岭。 哦， 哎呀，响咗添，不过算啦。 系 啊，你上水边度？你系上水人嚟嘅，之前 系。我原居民。 哦。 咁而家仲系咪噶？而家就 原居民点会唔会转咗唔系原居民啊？ 仲系咪住喺上水而家？ 我都系， 仲系住喺上水嘅。 哦，系啊。 咁啊，细个嘅日子系点样样噶？ 以前上水系得个旧墟，然后旧墟嘅外围全部都系菜田嚟嘅。 系。 咁啊，细个好多嗰啲金鱼场啊，咁样我哋成日走去捉金鱼啊，因为捉金鱼时间咧就系四点后，因为啲渔场要洗池、开水、排咗啲污糟水咧，咁啊好多漏网之鱼，我哋就全部喺渔场个水渠口啊等金鱼繁殖嘅时候咧，好多金鱼仔，佢觉得唔靓挑选，就抌落坑渠，咁浮咗出嚟，咁咪喺度滗咯。几开心噶， 系拎翻屋企养噶咯， 攞翻屋企养， 咁你成屋都金鱼噶咯，系另外一个金鱼场。 屋企几个大鱼缸，咁咪成日捉到翻去，系玩呢啲咧。星界有时就去上水啲山嗰度捉嗰啲金丝猫啊， 系。 仲有一样咧，就上水以前华山村嘅华山咧，系好多吊钟花嘅，而家斩到一支都冇。 系， 但系个山仲喺度噶嘛，即系冇移走。 山喺度，山喺度，几好玩噶。有时我哋又落田啲田。 收割完之后啊，嗰啲譬如马蹄嗰啲咧，我自己填个掘马蹄食啊。 系 新年就打黄豆枪枪战。 系黄豆枪真系小朋友 一件事 嚟噶， 系啊。而家冇人玩噶啦，而家射胶珠，以前真系用黄豆嘅，边有胶珠 噶？有 gas 添啊！ 系啊，因为而家富庶咗好多，我哋嗰啲其实咩料噶嘛，所有嘢都 胶链链多两下，嗰支胶枪都烂噶嘛。 但系嗰个系咪叫弹弓嚟嘅啫嘛？里面嗰个系。 如果你唔想自己落地咧，嗰啲弹弓就会弹出嚟。 系啦，跟住你自己拍翻入去，又再继续咁咯。 童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你与我永远心念也一样。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想一看。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金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想一个。 嗱，俊雄前辈，唔好介意啊！你细个系咪都系咁大件头噶？ 冇乜点变咯。 咦，咁你真系言下之意就系你嗰堆小朋友里面嗰个领导嚟噶咯？ 会唔会咧？ 应该 小头目。 Yeah, 大件口嗰啲咧，通常都系会吓率领群雄，就去好，我哋去介千腿写歌咁样噶嘛。咁你曳唔曳噶？ 都曳噶， 曳啊！例如头先嗰啲已经系皮毛嘢嚟嘅啫，系嘛？ 好多，我细个嗰阵时候。差馆啲 uncle 俾我名叫沙胆红， 系 爷爷 沙胆红， 你有咩沙胆咧？ 系 咯，咪咩都够胆去做，不过因为太出名啦，爸爸上水唔大，一有嘢就好快就俾阿爸收风，阿妈收风，跟住翻去俾人扎住嚟打噶啦， 即系藤条嗰啲嚟嘅， 系啊，藤条炆猪肉嘅， 系、欸。我想问一问咧，你爸爸好出名噶？ 几啦，喺新界 哦，即系一啲新界区熟悉嘅一啲人物嚟嘅、嗯、哦。咁你又，所以你系佢嘅仔仔啦，就沙胆红啦，你就系、是、哦， 有埋江湖地位啊，唔单止有身形。 系咁，读书系咪都系喺乡村入面？ 都系凤溪咯。 哦，你真系凤溪 嘅。 我哋凤溪，我有去过教书噶、 啊。 我去教咗几堂讲讲编剧、讲写小说噶，系、哦、啊，早几年嘅事嚟噶。咁你系读书成绩好唔好嗰啲嚟噶？ 你话咧？ 咁但系你 P.E. 应该都几好噶系嘛 ？O.K. 啦 ，P.E. 运动都 O.K. 系啦，通常都系咁噶。 系咁嗰阵时，你开始有嗰啲所谓嘅演艺细胞嗰啲嘢未嘅咧？ 未，我系完全未启发出嚟嘅。我细嗰阵时净系中意运动，跟住唔中意读书。咁啊，唔中意读书嗰阵时就提心吊胆，就同老豆讲：，喂，老豆，我真系唔想读，读唔掂。咁啊，老豆话：，啊，咁你唔读，去学嘢啦。咁啊，学乜咧？你揸住啊，老豆咁。爸爸嗰时成日揸下巴车行嘅 OPPO， 咁啊同嗰度啲经理好熟嘅， 系 咁啊学整车咁啊，跟住我话阿爸要唔要学英文嘅，梗系要啦，唔学英文点知嗰啲 engine 啊乜点整啊， 系 咁啊，可唔可以唔去啊？跟住 好怕讲英文吓， 唔系 A 字意思我全部都识，黐埋就唔识， 跟住 就。爸爸打俾无线新闻部啊，当年新闻部经理啊姚先生，喂我仔拱嘅训练班咧咁， 但系打俾新闻部 咁、 啊，咪因为咁啱识系嘛，系啦咁啱识系啦 ，OK 系， 咁啊安排咗入去训练班咁啊，嗰阵时系应酬老豆嘅啫， 系、嗯、啊， 即系其实你都唔中意，即系冇呢方面嘅兴趣嘅喺嗰一刻， 系冇方向啊， 系 即系总之唔好要我读书得噶啦。咁啊，入咗训练班，咁啊，我哋有四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咁都系未开窍，咩叫做戏啊？仲、我哋仲要上好多堂，咁啊，上埋幕后制作啊，以前啲摄影机又记住翻打 mon 打啊， 都系英文嚟 嘅，唔系你要记住镜头嘅左右位啊嗰啲， 系， 咁啊又要写编剧啊， 系 自己度古仔嗰啲好多嘢。咁到第三个阶段咧，佢谂住 剁梗啦， 剁梗噶啦呢镬。咁入房见啦刘方刚老师，刘老师一望到我咧，咁啊戴住副老花镜，耷低少少望一望我，得啦，出翻。 我死你话死紧噶啦， 钉紧 钉紧噶啦，出到嗰啲同阿陈安莹嗰啲啊，我话 傻姑 啊， 系哦，系乜？你哋系同届嘅， 其实系边一届啊？阿前辈， 我系第八， 我第八届，你即系咪迟过阿曾伟明哥哥噶？ 迟过嘅， 咦？咁系咪即系同艾威哥哥一届？ 系啦，系 哦，飞嚟噶又系 艾威，同埋仲有咦？艾威哥哥 汤镇业 系汤镇业， 曾诚李成昌 系 景代音周秀兰 系。 嗯， 系周秀兰啦，嗱，而家系啊，系又黄日华哥哥嘅太太啦，吓， 系啦系啦， 梁洁华姐姐，系啦， 傻姑，系啦， 仲有其他有好多系配音噶啦，有几个几好噶，配当年我好羡慕噶，配 IQ 博士小云小吉噶， 哦，就系同一届嘅，哦， 嗰阵时几羡慕啊，嗰阵时配音咪逐句逐句计噶嘛， 系。 哇！佢就 boobie boobie 咁喎，哇！你咁 boobie boobie 又收錢啊！哇！幾過癮喎，大佬 咁樣計噶原來， 係啊，係啊，你都由頭到尾 IQ 博士成日都 boobie 噶啦嘛， 係啊，一手吉啊嘛， 係啊，一啲係 boobie 咁，哇！幾好撈啊嗰時， 哇！逐句句真係好撈喎， 其實 我哋呢啲 訓練班出嚟嗰陣時，我俾我選擇，我選擇配音嘅， 係。 我就因為見到好撈啊嘛，點知公司就話：喂，你個外形特別，唔好配音，嘥咗佢。 任 IQ 清得上十八至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每学女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梦想无泪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由就少了，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我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俊雄哥，你同其他头先噏出嚟嗰啲名字，譬如阿徐威信啊， 系啊， 汤镇业啊， 系即系全部唔同噶喎、 啊，你又真系有啲别树一格噶。嗱，你嘅即系箭头啦，同埋咧，你个外形又真系同佢哋嗰啲所谓小生型嘅有啲唔同。嗯、其实唔系叮咗你啊嘛，刘方刚老师。 第三阶段冇叮，第四个阶段咧。先至明白咩叫做戏，嗰阵时先发力。 哦， 咁样 样。等咩咧？系乜嘢令到你突然之间，哇！即系所谓醒觉，哇！做戏系咁嘅，系咩咧？嗱，你初初头先讲话，即系谂住应酬阿爸嘅啫。系几时开始？有冇一个位或者一个人去令到你？诶、哎，原来做戏系咁嘅，咁样样嘅。 都冇嘅，我觉得任何嘢做人做事，好多时候都系靠自己突然间叮醒觉，系咪先？即系譬如好似你同人哋苦口婆心讲乜讲物。佢未必入耳。 哦，系啊，听唔到噶，系啊。 当佢自己突然间去谂翻好多问题嘅时候，就觉得啊，系，即系我觉得好多嘢系靠自己醒觉，叮一声嘅啫。 同埋 timing 啦，可能系即系去到嗰个 moment， 系啦系啦，去到个 moment 咁样。 系系。咁啊，由嗰一下开始，第四个回合你就开始力追啦。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点样咧？即系嗰个变化系点样咧？你上堂嘅态度都唔同咗噶啦，系咪啊？ 系啊，会嘅，会嘅，会嘅，会投入咗，认真咗。 咁、欸、你有冇谂过，即系由嗰一刻开始，真系开始会变成一个演员噶啦？ 都冇认定系演员嘅，只不过就话先过咗训练班，毕咗业先算啦、 嗯嗯 哦。都系咁样谂嘅，都系谂。 即系唔好衰俾老豆睇啦，仲有一期三个月挨埋佢俾老豆睇咁。可能系嗰阵时系第三阶段尾咧，就可以出实习噶啦。做啲甲乙丙丁啊，有一两句对白就好开心噶啦。咁啊，嗰阵时有拍《欢乐今宵》片头嗰啲短片啊。咁 你做紧啲咩噶？当时个短片 日头晚做，跟住佢又咪好多碎索啲人喺度望电视啊，睇呢样啊嗰啲。 哦，即系你就其实 我哋训练班嗰阵时有噶。嗰阵时我翻去同阿爸，今日拍咗《欢乐今宵》啊。 系啊， 你睇下啦，今晚嚟，嚟啊，爸，哎呀。 哦， 过咗啦，听晚阿爸听晚继续睇， 都系同一个位，一定睇到嘅。 即系早期其中一个《欢乐今宵》嘅片头，系曾经出现过俊雄哥嘅。 哎呀，如果大家咧有呢啲收藏咧，不妨可以掉上嚟啊！ 好想睇啊！ 最经典就阿灿食30个汉堡包， 你喺度嘅原来， 执佢食汉堡包就系我啦。 哦， 好嘢！历遍几番责备和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投入。 个样噶？ 见到网中人啊嘛， 系啊，网中人啊，即系你系执佢食嗰个嚟嘅， 系啦系。 但当时你记唔记得嗰个剧情？点解你要负责执佢食咧？ 好似唔知系拗乜嘢嘢咁，跟住就阿灿话：我就食咗30个汉堡包咁样。 系 咁啊，大家唔信就咁啊。睇住食咁啊！ 哦，你就出手，但系你有冇對白㗎嗰場？ 有， 我都有嘅。哇，好對喎，咁 係咪第一套演嘅劇咧？算唔算係啊？ 唔算，我第一個訓練班實習嘅就係絕代雙驕。 咦，小兒即係黃遠生嗰個， 係啦 ，OK 就係嗰套。 哦，你做嗰個， 但係咧，我全班訓練班男同學都有份參加嘅。 係 咁啊，講我哋第一集。咁啊，成扎紫衣人咧，就去攻打唔知乜嘢，唔記得啦。咁嗰一集蒙咗面就係我哋啦。喂，翻到訓練班咧，第二日就同班同學啲女仔吹水啦。哇，琴晚打得幾激烈啊！哇，又跳又威也乜乜講喺度吹，實質我係全班都係蒙面啫嘛。打就冇撕去，我成扎都係蒙面，就扮到呢個就我哋嚟噶啦。啱啱不如吹水作， 但係信唔信㗎？我想知。 啲 女仔信啊！ 大家夾好曬啊 嘛！哦，即係嗰啲啊，景麗欣姐姐啊，周秀蘭嗰啲，聽你哋講。 咁你認唔認得翻你自己㗎？ 認到， 你見到自己㗎？ 特別大份㗎嘛！ 但係都好興奮嘅喎，講真。 會，係啊，好興奮睇翻都會係啲舊戲都幾過癮。 一笑到關山，孤劍在腰間。 风趣幽默的俊雄哥哥，好，转头回来继续会跟大家听翻重温翻俊雄哥哥的访问的。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萧叔同大家讲讲 raining 个 rain 呢是怎样读，虽然是一个好像很简单的字 ,rain, or A-I-N, 浪雨，但我们很多香港人或者我们讲广东话的人呢是会将这个 rain 呢就读得不是几好的。那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读 rain 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一个 R 音 or A-I-N, 个 A-I-N 呢其实我是读 A, 这个所谓双元音 A, 有个转变在这里，听到 A, 不是就这样 A, 不是就这样 E,Yeah, A, A, A. 好啦 ,A 完之后呢， 我先至系 N 音嘅。所以咧就系咧 ain ain ain， so rain rain rain， that's rain， 就唔系 ring 啦 ，it's not ringing， 唔系 ringing， no， it's raining raining raining raining。所以你读譬如 it's raining 嘅时候咧，如果你仲系觉得难读咧，可以尝试咁样练，可以当系咁样一个咁嘅字，系 it's ray r a y 嗰个 ray ray， 好似人名嗰个 ray ray ray ray， it's ray， 跟住后面宁宁就你当系好似广东话安宁个宁啦，所以咧 ray 宁 ray 宁 raining 拉埋一齐 raining， it's raining it's raining it's raining it's raining。OK， 咁如果唔系 raining 啦 ，rain 啊就咁，我咧就只需要唔好读后面个 ing 就得啦。rain，rain，rain，rain，heavy rain, rain。OK，raining、okay?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手下留情，重返二零一四，怀念俊雄前辈。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听众，筹备经年，重金打造《手下留情之八三射雕集邮大行动》，我哋又草多过啦。今个星期手下留情约到嘅呢位嘉宾就系、是。有江南七怪张亚生之称的俊雄， 俊雄又是那些一见到样你就会大叫一声哦的演员。俊雄演过无数角色，江南七怪入面的张亚生情深款款，薛仁贵征东入面的董葵又恶又打得，当然不少得天师执位入面的大粒物，好笑又玩得。重影多年，俊雄真系演乜都得。 各草南四方，沙漠苍茫，哪句雪上扑面，射雕人生在外奔驰，笑到此生何自已，应知爱意似是。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其实训练班的日子都挺开心的，是不是？即是你都玩得挺开心的，成班都 开心的，因为是大家年纪差不多咁上下大，咁每日放学我哋食晏就一队人度上堂，就去学校区嗰边咧买饭盒咯，就买嗰啲鸡髀饭盒咁啊，几蚊盒。 即系虽然嗰啲日子就当然唔会话搵好多钱啊，但系大家都好开心，即系为咗去 冇钱噶读训练班。 唔系话有啲出， 唔系即系一千蚊咁样嗰啲冇噶， 冇噶， 嗰阵时冇嘅。 哎哟， 咁即系真系 自己揞钱出嚟翻学， 钱都要俾埋， 过二搭巴士出嚟。在上水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又不算好耐，如果上水 以前一个钟头是不塞车嘛。 哦，咁啊系，咁啊系。 七十年代 个路程就好远， 路途系远啦。佢行旧路啊嘛，一路。 哦，哇，即系大埔道啊， 兜到晕啊， 沙田上狮山隧道。 系。 咁啊，呢段日子就顺利过关啦，就毕业啦。 嗯， 系第一套毕业之后系做咩噶？ 哦，第一部是严嚣。 严嚣啊， 严嚣同埋黄元申、李林林、秦王。 哇！呢个真系唔知喎，严嚣即系 呢个严嚣唔会播噶啦。 吓， 佢播有一场戏一定要剪嘅。当年系冇咁严谨去管制你嘅画面，因为严嚣系实质都系讲黑帮啊，嗰啲卖盐啊。有一场戏系摆晒祭坛，就 系 黑社会入会仪式嗰啲咧，摆到足晒。在七十年代嗰陣時係冇咁嚴謹，就話你唔可以有呢啲咁嘅 嘢。咁你做咩角色呢？嚴囂入面。 嚴囂係我做阿林林姐嘅得力助手，佢老豆交咗棒俾佢接。 咁你個角色係屬於即係中啊定奸啊定係？ 係黑社會比較中奸啦、 啊。好、哦、難為正邪定分界啊！ 我只係忠心於林林姐嘅一個手下啫。 係 都幾多戲嘅。 啊，多戲嘅。 有戲做嘅嗰套。 冇得睇得翻嘅呢套係咪都？ 唔係，我諗 可能要重播，未必会选择呢一类型咯， 系 嘛？ 系 咯，因为有好多选择噶嘛。其实以前 TVB 好多剧都好坚。 你睇嗰套入边啊啊阿汤镇业都有噶， 哦 ，OK， 嗰阵时佢做流罗，哦、我弹起先过佢， 劲啊劲啊！咁我想知咧，俊雄哥哥，你训练班嘅时候，应该都见到好多当时 TVB 嘅嗰啲天王巨星噶啦。咁、你见到佢哋嗰阵，你会唔会震啊脚软啊嗰啲咁样噶？ 又唔会系用脚软震嗰啲，系会觉得系好尊重，系前辈、哦。我哋嗰个时代系都系老一辈嗰啲，譬如阿四哥谢贤， 系系。 啊，楊群叔啊，啊，秦沛啊，阿姐啊，嗰啲咁樣樣，即係嗰一陣已經係撈咗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已經做噶啦嘛，咁做咗廿幾年，我哋只係話哇，前輩啊， 好尊重，好尊敬， 好尊重，好尊敬佢哋咁啊，同埋就基本上就呢班前輩係全部好守時、好準時嘅，你係自己唔敢遲，同埋喺訓練班啲導師教落，你唔可以遲到，一定要守時。因为你迟到会影响到成个戏嘅制作，一路褪，每日嘅嘢系褪晒，时间唔够，变咗就好惊啊！嗰阵时你一迟咧，啲前辈就有啲就当面得你，有啲就整啲嘢俾你听，咁你就好面懵噶啦嘛。 就算佢唔讲嘢，都去圆坛咁嘅面，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啦，系咪先？系啊，喂，但系我觉得守时其实系非常之重要 啊， 系啊，所以咧，阿张雄哥哥嚟到，系啊，佢做咗好多嚟到， 佢做咗起码半个钟。 系啊，有差唔多，系啦，系啊， 我都有啲汗颜，因为咧我系就迟咗一两分钟翻到嚟，真系唔系几好意思。 前辈， 你不妨俾个面色佢睇， 你俾翻当年嗰啲前辈嗰啲面色嗰啲。 系啦，俾翻面色佢睇啊，要教训嘅。 嗰啲咧，有啲声听下咧， 啤啤嘅， 系惊 你成一成， 已经惊啦。 来的远，我也难自禁抬头看你，你偏将心思瞒住，就算默然不语，我都深深记住，因你的眼神使我心里着迷，已将我心轻轻地留住。 又第一套戏又有啲戏做， 又劲过汤镇业啦，系啦。 咁当时你嗱嗱，对于你嚟讲，初出茅庐训练班出嚟，你仲要系第三四期先开窍嘅，难度高唔高咧？你又拍住咁多高手啊，林林姐啊嗰啲咁样， 出嚟冇耐，即系叫做有戏做咧，其实几压力嘅，惊做得唔好啊。加上你系新人，又再加上撞到阿黄元申呢个白燕星， 系 咁我哋唔敢玩噶嘛。 系 我好记得有一次有一场戏咧。正式捞紧机嘅时候，佢守住拿咗洞碗，望一望佢，成洞碗抛嚟俾你。 系， 咁你接定唔接咧？ 系， 接。假如影到接嗰洞碗嘅时候咧，就话我玩；唔接打落地下咧， 水晒， 肯定又入我数。 系、 哎，玩碗啦，抌晒落地下，打烂晒啦，咁直情系个面容扭曲，冇啊！我话耍手，耍叫唔好掟过嚟。 系 捞紧机噶啦，当时系啊，就一二三都系要掟过嚟。 系 好就接咗洞碗，又出唔到镜度。 哦，即系镜头影唔到， 镜头影唔到。系，所以嗰阵时好好玩噶。 系，咦？原来黄元申老师师傅系 一个中意玩 嘅 白燕，好玩得。 好难玩。 我最记得佢当年有套电视剧叫《贴错门神》， 系啊系啊， 流感眼啊嘛，同埋 同埋高老拳啊嘛， 好中意嗰套，好好笑噶。 好过瘾 啊！系啊，佢哋两个成日喺度斗啊，仲有个女仔应该系咪黄韵诗啊？唔系，好似苗谦人。 唔系。苗圈有跟住有庄文清， 系啊系啊系啦，庄文清就系 神真系正， 庄文清系同牛金眼一 pair 嘅， 系啦系啦，要把菜刀嘅， 系啦，成日个老公咁啊，老公啊个老公扭佢耳仔咁样样噶嘛， 呢位高老拳师傅咧又系，你一见佢个样你就识得我噶啦，系啊 系啊，咁佢应该系早过你哋噶嘛，即系 高老拳早， 系即系阿黄元申哥哥就出咗家啦，咁啊亦都冇再即系演过电视剧啦，咁啊其实系从阿俊雄前辈口中先知道，原来佢系一个白掩星嚟噶。 唔系，最有一个好经典嘅笑话嘅， 系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一个叫李阳道， 即刻 喺《欢乐今宵》度扮演李小龙，星宝片场入咗无线嘅。 星宝片场我听过，即系佢参加星宝片场，跟住就入咗 TVB， 系啦， 就因为佢扮李小龙。 系啦，李阳道系绝对白掩反斗。咁啊，嗰阵时系拍紧一部古装啊，黄生好攰。翻到坚城钻石山个片场嘅时候咧，就喺化妆间摊喺 sofa 瞓觉。咁李阳道咧就扮蚊， 扮蚊 喺个耳仔侧边度，咁啊 OK 就。 哦，呢个系咪呢个啊？ 系啦系啦。 哦，佢成日李阳道一定会我更喺康城浪子入边啦，做 系啦系啦系啦， 个靓噶，做得好好噶佢。 跟住 系啦， 跟住佢扮完蚊啊，黄西攞手当有蚊拨一拨啦，佢又只扮蚊。啊 ，OK， 即继续拨一拨，跟住佢今次醒啦，拨完之后手揈咗喺梳化外边， 系， 其实已经晕晒劲， 系， 阿李阳道就将$100就兜巴冚落去，哇！我喺化妆间睇到嗰百几亿啊，突然系睇咗揞入去块面，走出去厂出边系咁嗌啊，翻翻嚟成只五只手指印喺块面嗰度， 即系梅超风嗰啲嚟噶。 诶，咁有冇嬲啊？我上次冇嬲嘅。 我哋嗰阵时唔嬲嘅， 哦， 个个系玩到。 请问李阳道前辈而家又去咗边咧？ 李阳道犀利啦，喺加拿大开馆授徒啊！ 系、哦、啊，咦，咁佢扮李小龙其实真系有真功夫噶， 佢系有真功夫嘅。 哦，佢系 又难玩又有真功夫，又唔会反面， 系 即系呢个人 好玩得嘅 笑话，一讲就个个都笑到。 哎呀，我好中意佢噶，我睇《香城浪子》就好中意佢啊！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牵，源源不绝抚慰，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痴意，源源不绝抚慰，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手下留情，俊雄为你一手准备。 今天不回家呢首歌咧系姚苏蓉唱嘅。当年我细个嘅时候，日日都听住呢首歌，我日日翻屋企嘅时候就会讲今天不回家。 徘徊的人，彷徨的心，迷失在十字街口的你，今天不回家。是在旧日亲爱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你不回家？朦胧的月，黯淡的心，迷失在烟雾梦境的你，今天不回家。 听完咧就系喺十年之前，我哋访问阿俊雄前辈嘅珍贵嘅录音啦吓。我同梁丽勤把声有少少有少少唔同， 系 有冇唔同啊？一哥你听佢， 我觉得有啲蠢啊！我听落嘅时候，我觉得我哋两个系有啲蠢啊， 讲得差唔多，我啲语气都系咁长紧嘅。 唔系有啲蠢嘅，系因为嗰阵可能我哋对好多嘅电视行业嘅嘢都唔认识啊，所以咧系会有啲。系咯，真系好 green 嗰啲蠢啊！ 同埋都系有少少战惊嘅，你听得错？ 我以为你话有少少战 战战惊啊，战战兢兢啊，战格就顾之然啦，不嬲都系 啦。到而家都冇，系越嚟越 系战战兢兢，即系你好似咧系可能因为咧阿俊雄哥咧，佢真系好有气势，佢真系揸住部电单车嚟噶嘛。 系我跟住我会 po 一张相出嚟，就系俊雄哥同阿卢伟恒演咗一 场 相当之精彩嘅一场戏啊！ 系阿一哥系咪头先有啲嘢有啲感受啊？ 我谂起。因为阿俊雄哥都话佢第一次上电视啦，佢声称为都会即刻同屋企人分享，我系上咗电视，然后要全家一齐睇住啊，嗰种感觉嘅。因为我记得两年前小弟参与一个电视剧制作啦，咁啊嗰套戏就系同一啲小朋友啊起跑线有关嘅嘢啦，系咯。咁我记得嗰阵 已经好衰噶嘛， 个导演好衰。跟住之后我记得嗰阵时知道系好似系第十三定十四集， 一哥劲啊，同剧帝潘灿良嘅对手。 跟住之后，太太即系嗰阵时女朋友咧系坐喺度，真系坐喺度啊！然后话：诶，仲未噶，仲未有噶，几时有啊？快啲啦！咁样即系话，应该差唔多啦。 系咪想飞带啊？突然间， 唔系啊，系真系攞定部电话出嚟影住，我喺呢度啦，喺呢度啦。 上电视啊， 上电视啊，跟住就影低咗。哇！即系上电视就系一件事， 好重要嘅上电视。你系以前我哋细个嘅年代。 求其可能你俾个电视扫到喺个电视机，即系唔系俾个 camera 扫到喺个电视机度出现咧，你已经系全条村嘅人都会话你劲臭喎，真系你估讲笑？ 诶，唔好讲咁远啦。早幾個禮拜啫嘛，我突然之間有一晚咧，我完全唔知發生咩事，突然之間點解我手機係咁震咧？跟住我就收到一系列咧， oh. 就係被 capture 我上，咁我就上咗一個電視節目講啟書嘅， oh. 我都已經唔記得咗拍咗，亦都唔知道幾時出街， 係 跟住就。俾人插咗咯，系啊， 唔系咁，但系导演而家个身位系即呢啲后就家常便饭咗啦。 唔系啊，我以前即系唔系应该话，我不嬲都好中意睇电影台啦，好多时喺电影台都会有啲好特别嘅嘢睇睇哦，又或者咁样嘅个心态咧，其实几衰，就是、知道呢一套戏咧就将会有一啲我熟悉嘅人会出现啦，所以睇差唔多到啦，咁等到佢出現為止咯。 哦，係啊，例如喺扮下飛虎隊啊，或者扮下方丈西望嘅主持啊， 好嘢喎，咁你都見啦。喺春嬌入邊佢都有嘅， 係有留意嘅，即係會係一件事嚟嘅。你問我，即係其實唔好話電視啦，想報紙雜誌啊，或者想任何嘢咧，你都會 cap 低。我記得有個朋友咧，佢嗰陣時係。考完呢个嘅 A level 之后咧，咁佢就系出到嚟，然后记者问佢：，对于今年嘅考试， 好中意呢啲啊！ 今年嘅考试，你嗰份卷难唔难啊？你拣咗边条题目嚟答啊？剩啊咁样啦，佢咁当然佢接受咗访问，然后就有影埋相啊，又剩啊。咁嗰张报纸咧，据佢讲啊，佢阿爸阿妈系知道咗之后咧，特登埋 keep 起嗰份报纸。然後係揾個相架雙起佢，雖然只係路過一個揮手嘅表情咁樣，但係都要影低，即係留低呢個做紀念咯。 但係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我有位親戚啊，即係嗰陣咧唔知咩新股發行咁樣咧，咁嗰啲記者就一定會喺嗰啲 金魚缸。 唔係喺銀行門口咁樣嗰啲， 撳機嗰啲嘛， 嗰類咁樣啦，咁嗰度就坐喺度，咁然之後佢接受訪問啦。 即係佢老公睇到佢。 我哋睇到啊，我哋開頭冇留意嘅，因為開住電視嘛，跟住突然間聽咁熟嘅把聲音，哇！佢講到自己真係財經專家咁啊。 係好啊，咁啊，聽晚咧就繼續有阿俊雄前輩嘅訪問啦。咁啊，當然你都會開始講到佢頭先佢講嗰個叫咩 嚴囂 嚴囂啦，咁啊。之后佢又陆续有好多大家记得嘅剧集咧，做啦，咁当然包括咗有射雕啊、天师执位啊等等等啦，咁同唔同嘅演员合作咧，咁大家密切留意听晚嘅搜下流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暂缓原定在8月1号实施的垃圾收费，未有再公布具体实施日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未来会增加回收配套，加强宣传教育，并且研究优化垃圾收费计划，出年年中向立法会汇报工作进度。政府会由下个月起逐步向公屋住户每个月免费派20个指定垃圾袋，为期半年，又会在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额外加装厨余回收设施，目标在一年内增加一倍。对于有人是否需要问责，卓永兴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尽心尽力推动政策，当局支持谢展环的工作。哆啦 A 梦巡回特展在7月举行，港铁和主办单位合作，今日起在轻铁兆康站推出哆啦 A 梦主题月台，并且推出三列主题列车，行驶轻铁、东铁线和机场快线。大批市民到兆康站月台影相，有自称是哆啦 A 梦超级粉丝的夫妇说，主题列车设计可爱，令他们勾起童年回忆。哆啦 A 梦主题月台有主题海报和装饰，轻铁主题列车的车厢里面，天花、吊环和座位有不同造型的哆啦 A 梦身影。至于东铁线和机场快线主题列车，有哆啦 A 梦主题设计，包括车厢和车门玻璃窗会有各款哆啦 A 梦造型。 政府就七项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向立法会申请超过95亿拨款，有关工程在全港多区，包括黄大仙、港岛东区、大埔、沙田和西贡等。当局说如果拨款获批，计划今年第三季起展开工程，并且在2028年第一季至2030年第三季陆续竣工。当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说，去年9月香港接连经历两个极端天气事件的挑战，包括超强台风苏拉和一场特大暴雨，导致多区出现严重水浸。为进一步应对近年越趋频繁的极端天气，政府透过多管齐下的策略加强防洪能力，亦都会考虑不同措施的成本效益，以制定全港性防洪策略。渠务处会继续推展防洪基建设施，全速进行现时施工中的11项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财经方面，美股今日是优势的。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明朝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她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岩，国剧830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电影和旅游有没有什么可以结合的地方呢？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 无处不在都有电影足迹，反而就是因为碎片化，没人去提，也都没人去做影视加旅游，考虑一些长中短的计划去支持，也都是吸引嘛。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其实刚才听俊雄前辈的访问里面就有很多即不同年代的回忆，其中有一个我们昨晚在讨论今晚讲什么的时候，就一哥提起即是一个关于学英文这三个字，因为俊雄哥哥就说他26个字母都懂， 但系拼埋一齐就唔识。 我而家睇嗰啲英文报纸都系咁样嘅，因为早上个礼拜咧，有个刘姓同事话：，喂，我有本书好好睇噶。 哦，系啊，错睇嗰本啊嘛， 错睇嗰本系啦。佢话你记得帮我喺公司拎翻嚟咁样。咁我佢话：，诶，真系好好睇，你一定要睇。我打开睇咗头两版，已经头晕啦。 因为只只字我都明白，但摆埋一齐我都系唔明嘅。 系咁啊，但系你呢个年嗱，因为咧唔同年代啊，喺香港啊，学习或者认识英文嘅方式咧，都相当之唔同嘅。一哥，你系点样开始学英文先嘅？请问 最早应该系真系入到幼稚园，由26个英文字母开始学嘅啦， 系啦，即系 A for Apple 嗰啲啊。 系啊，但系而家当然而家个年代唔同啦，即系例如可能我个仔佢而家已经会听紧啲英文歌啊，可能有啲书，你隔篱可能有啲玩具仔， 咩 Baby Shark 嗰啲啊， 系啦，咁佢就 嗰啲啊，即系 Chingo Chingo 呢啲， 有啲，同埋可能你已经会俾啲字母表俾佢拼哦，呢个就系 A B C， 呢个就系一二三就已经开始教，但我真系入到幼稚园先至识 A B C 嘅，因为屋企冇人识英文，咁就唯有去到幼稚园先开始学咁样咯。咁啊，不嬲英文都系差嘅，你问我，即系去到 A B C Apple Banana。C for cat 呢啲即 真系乱晒。 我想播多一次，我想播多一次。今日阿萧叔咧，佢讲落雨个字你点读啊 ？Ring 系啦，佢应该系 ring。 W I N G R I N G 几个 banana。 佢头先真系乱晒 ，A B C 咩话 ？A for apple。 你唔系咁样嘅，你头先讲咗一抽嘢系乱晒大龙。 Apple banana cat 同埋 dog 咯，但系而家嗰啲唔系噶嘛，而家嗰啲 A 好劲噶嘛，而家嗰啲 A 系。alligator 即系个咩短吻鳄啊，成啊，跟住 B 好似都仲系 banana 嘅， 佢系 barbecue 啊， 系啊，但系 C 已经唔系 cat 啊嘛 ，C 系 chimpanzee 啊嘛， 啊好睇 啊，系啊 ，chimpanzee， 我喺度大学或者喺度 星星嘅 friend 啊嘛， 系喺度 chimpanzee 中文系咩啊？ 忽忽啊， 星星 星 星， 咁忽忽系咩啊？ 唔知， 忽忽另外一样嘢嚟 嘅 ，A 系猿人啊嘛，猿人争霸战啊嘛。 哦，系， 系啊，佢仲有Gorilla， 即系就 Gorilla， 但系同埋 Monkey， 系啦，咁我 A B C D 就系 cat 同埋 dog 啊 ，E 啊 egg 咯，系啊， 乜 eagle 啊嘛，唔系咩？ 冇咁 沙，冇咁沙嘅 啦。我后屘识 Hotel California 先识 eagle， 佢仲有个 egg， 系啦。咁小学都系我谂头嗰几年都系停留喺呢个阶段啫，都系字母，即小学嘅时候都系背字母，咁慢慢可能小四小五就要开始背嗰啲叫咩 tense table 啊，即系嗰啲 高 and 杆嗰啲啊， 系啊高 and 杆啊， do 啲灯 ，one and one， yeah， 跟住 begin， yeah， 仲有咩啊嘛 ，goodness 同埋 better， 系啊，呢个真系 goodness， 唔系话 better and best 系啦，我真系以为 goodness 噶嘛，以前 要背呢啲嘅，即系我谂大概应该系小四小五就会背呢啲，同埋个动词表，跟住再加埋加埋哦， 咩 ing form 嗰啲啊？ 唔系 ing form， 系背preposition， 哦 preposition 系呢个 听咩 ？on to into on and 我而家都仲系唔知嘅。 In the room 啊 ，on the bus 啊，by bus 啊，on taxi 啊 ，on foot 啊， 系啊 ，by bus 同埋 on foot 啊，系啊，一定要。 我而家都搞，我而家成日都写错噶。譬如举个例啦，嗱，我举个例，我今日约阿一5:40喺中环嘅置地广场等，请问你会点样摆嗰啲 preposition 咧？ Meet you at Central 咯， 喂，你讲埋个 time 啊 ，on 系咪啊？ 系咪 on？ 嗱，冇错啦，几点钟啊？5:40喺中环置地广场。 唔系 on Monday， 唔系 on Monday，on 系咪 on Monday？ At 5 PM 啊嘛， 系啦 ，on Monday。 跟住咧，置地咧。 現 landmark 系咪噶？ 現，因为佢系一个商场啊，咁你喺个建筑物入边， 我头有翻嚟真系， 因为嗱，当然你 行入个 飞哥笑紧， 唔系，如果你行入个建筑物咧，就 鬼笑咩？嗱，你 WhatsApp 嗰度巡咗嚟留呢啲嘢，喂，今日即系广场5:40 等，喺 WhatsApp 你就 up 完之后写中文出咪得咯， 或者系 5 PM 逗号 landmark。CU 咁样， 唔系，连 CU 都唔识串。 唔系，但而家大个咗，你会识分嘅，即系你可能 系咪真系识分啊？ 有，其实有少少。 你将头先嗰句写一句正确嘅，掉俾萧叔叔。 咁又唔使住嘅， 平一平分。 但系你大概 feel 到，即系喺嗰个啊，即系嗰个叫做，如果你将个地点变成一个点嘅话，就系 at 咯，即系中环系一个点，咁就 at central。 系， 如果你当佢一个 wait for you at central， 应该系嘅，应该大头鬼先应该。时间如果喺你嗰一点，因为系时间点啊嘛，所以都系 at 咯。 又系 at 啊， 系啦， 即系 I wait for you essential at 5:40咁啊， 应该系。 你想点啫 ？at 嘅，因为嗰点啊，我记得有睇过类似啲补习老师拍嗰啲短片系咁介绍。咁如果话喺个商场入边，因为喺个建筑物入边啊嘛， 喺入边系 in 嘅，但系行入去就系 in 啊嘛。 咁如果喺可能喺二楼，因为 喺上面嘅就 系 on 咯，系啦，喺上面就系 on， 喺嗰嚿嘢嘅上面， 即 系 in landmark。 On second floor 係咪真係咁？係 啊，係要背呢啲。 可唔可以叫英文台啲同事過嚟幫幫拖？ 同埋你提起時間嗰陣時都要背嘅 ，half 即係嗰啲 six 嗰啲啊嘛 ，six 啊 ，ten minutes to five 係 啦 ，a quarter 啊嘛 ，a quarter a quarter 啊，如果兩點三係 a quarter。After two 定係 quarter by two 算啦， 唔記得咗， 真係唔記得， 完全 唔係啊！當識得 2:15 之後就唔記得咗啲 quarter 點用 哦，係係 啲 quarter half past 啊嗰啲啊嘛，全部錯曬嘅以前啦。 嗰陣時要背嗱，咁當然小學就即係小學就要背一堆呢啲表啊，真係要翻去俾老師叫做抽查嘅，同埋嗰陣時。同埋要學識背嗰啲字嘛，我記得有真係因為英文太差咧，係有揾補習老師嚟專門教我英文嘅，因為我阿爸覺得即係英文係 好重要嘅， 好重要嘅，因為佢話你首先一定要入到英文中學啦，因為英文中學相對你個教育會好少少啦，你入到英文中學先至有機會入大學。 咁你結果咪入到英文中學㗎？ 哦，係啊，婦女會係一間即係英文教嘅中學嚟嘅。咁然後去到佢又話，尤其是佢嗰陣時已經知道，可能如果你假設再讀上去，即係例如喺啲大學層面嘅一啲科目，好多時嗰啲論文啊或者功課，其實你由頭到尾都係用英文去教嘅話，咁所以你英文喺即係我哋現今呢個社會係暫時都係不能或缺嘅一個技能嚟嘅。所以好細個咁小學3-4年级已經請咗個補習老師，雖然話叫補全科，但係主要嚟都係教我英文功課。 同醫生一樣都係有全科嘅。 全科係全科，全科價錢收貴$25嘅。係係係，跟住之後佢我記得最簡單，佢教我係，佢話如果你記得個字點讀，你就識得拼識得串啲字出嚟啦。因為通常最出事咧就係串字。系成日串錯字嘅， 因為我哋死背啊嘛嚇。 係啦，即係你 banana 你就解開 banana 咁你就 a 係啦 a 就咁樣背嘅。咁其中一個最好嘅例子咧，我哋嗰日就係 responsibility， 咁你就解 responsibility 係啦 bility 咁樣 li 嘅 ty 係啦。咁個補習老師咧，佢就係會攞支鉛筆幫我間開幾個。咁然後就話啊，用一啲好似以前係咪嗰啲 熒光筆啊？ 唔係熒光筆啊，即係以前咪有啲書咧，好舊嗰啲通勝後面會用一個中文字。 哦，溫飛嘛， 係啦。咁個磅字就可能寫一磅兩磅個磅，別事就寫個一件事兩件事，ability 就寫個 B 喺度咯。 係啦， 係啦 ，lity 就。 唔知点串啦， 唔知点串啦，系啦，咁就记住，哦，呢个系 responsibility， 咁然后就常用呢个方法去记住个串字咁样嘅， 系， 咁呢个就大概去到中小学都系用呢啲情况去背噶啦， 真系好阴功。我谂起啲人咧，我阿妈都系唔识英文噶嘛，咁佢以前咧嗱，即系阿妈真系好不得了，即系虽然过咗母亲节，但我仍然要歌颂佢嘅伟大。咁因为当年咧，佢一滴都唔识嘅英文，咁但系由于咧，佢要谷佢仔啊。首先佢都一齊玩 Cup B book 啦，第一啦 ，Cup B book 啊 ，Cup B book 記住，第一佢一齊玩 Cup B book， 因為我媽原來竟然寫得好靚噶，佢而家都寫得好靚嘅。第二樣嘢就係咩咧？佢就為咗要教，就用咗頭先咧阿一哥個方法，將嗰啲即係幼稚園嗰啲生字咧，全部變曬中文。譬如我好記得佢當年啊寫住士力，即係蛇 哦， 即係個力。点写啊？ 匿名个匿咯， 哦， 即系佢全部 中文都好劲， 系咯系啊，匿字真唔 得。但系佢有啲咧，譬如有啲好难噶嘛，佢都谂方法去搞，譬如 cow 即系牛啊 ，cow 点写中文点写个 cow 字咧？佢又会唔知将个扣字咧就整个符号咧，即系 个音调向上， 系啦，即系类似呢一啲。咁佢都係用呢啲方法夾硬去記，所以佢哋而家呢即係永遠都係用返譬如嗰啲 fax 機啊 譬如嗰啲 S 咧，佢都係會用一個時好拖到好長嗰啲讀法，係真係好港式嗰啲讀法。但因為佢哋個成個學英文嘅方法就係咁樣樣。係 佢哋個時字係永遠都時嘅。以前咧 S 啊嘛，因為係啦。 以前我老豆咧，我哋介紹 WhatsApp 俾佢識咧，佢 WhatsApp app 啊嘛， 唔係啊，佢係寄 WhatsApp 啊 ，WhatsApp 係啊， 或者 app 死我 app 死啊 ，send 個 WhatsApp 俾佢啦。咁但係佢好似講到好似嘅，但係因為 wa 同埋 say 都係字嚟噶嘛， 係 都寫到。噶嘛，大窝口个窝一些个些，窝些咯，系窝些佢啦，好似噶，你讲得。 希望我妈听唔到啊！我老可就知道我讲咩。咁因为嗰边咪有间嘢叫 Costco 嘅 ，Costco 嘅，或者以前佢叫 Price 级噶嘛，嗰间嘢叫 Price 级咯。佢哋一定系用呢种方法去教嘅。 但系而家唔系，其实我都有经历过嘅。而家啲小朋友都一定会经历噶啦，就系、是、已经开始唔系用呢个方法去记串字或者记个读音啊。佢哋而家记嗰个叫 phone。Phonetic symbol 嘅，咁其实喺我小学嘅时候有少少涉猎过，去到中学已经系要考噶啦，即系嗰啲啊、诶、 即系直情系拼音， 拼音咁拼嘅。咁 我都学过一年。 系啦，我听翻嚟而家好多啲小朋友咧，可能入幼稚园之前，佢已经有嗰啲学前班，可能私人揾人补习去学呢啲嘢啦。即系可能三四五岁已经识得拼呢啲音咧，佢真系入到小学嘅时候咧，佢系成本嘅嗰啲。故事書咧可以流暢地讀曬出嚟咁樣嘅，呢個係而家嗰個年代有。 但你學唔學得識啊？最後你學咗一年，梁麗勤先生啊，你學唔學得識啊？你唔覺得好深嘅咩？即係個依次反轉嗰啲啊嘛， 係 嘛？ 所謂嘅學咗一年咧，其實就係喺學校。咁咧，老師咧就我哋班主任係教英文嘅，咁佢就每一個 cycle， 即係每個禮拜咧，你當每個禮拜咧，佢總會有一堂咧就教我哋嗰啲嘢點寫。 嗯， 譬如嗰個咧就係叫做哦，即係佢強調，唔係啊，係哦嗰個發音， 個口要圓嘅哦。 係啦，係幾個，因為佢係有好多個呢啲咁樣嘅符號噶嘛。 係。 咁但係就淨係教咗幾個之後已經冇即。翻嚟覆去嗰一年裏面都係教嗰幾個，咁所以咧佢又教到我哋咧嗰堆符號，然之後你打開本字典咧，其實嗰個字典讀咧係啦，個字典上面咧佢係有寫嘅，咁你就試下讀啦咁樣。咁但係因為你一個禮拜先得一堂，咁佢亦都唔係話教得好深入咧，所以其實係唔記得 嘅。即係對於我呢啲咧近乎啊，即係去到即係文盲邊緣嘅人嚟講咧，其實咧呢一套方法咧係完全不湊效嘅。係點解咧？嗱，就係因為佢有一個需要轉化嘅過程啊！嗱，我譬如我望到呢一間再講字典啦，字典的而且確隔離係有一個音標教你呢個字典讀噶嘛。 嗯。 咁但係問題就係咩咧？嗱，我係唔能夠同一時間消化兩套嘢嘅嗰啲人嚟，所以我同學外語好差嘅。 係。 即係點我點講咧？譬如嗱，你望到譬如頭先講咩 responsibility 咁先算啦。咁你一睇，你首先要哦，好啊，我唔識讀呢個字，我就望隔離嗰啲音標咯。但我又要諗翻嗰啲音標要點解喎？ 係。 咁我首先要 run 翻呢套邏輯出嚟先啦。 係係係。 然後咧，我就要夾硬砌翻嗰啲咩我嗰啲咁嘅嘢咧，就砌翻落嗰堆字嗰度。咁我咪永遠都搞唔，所以我係永遠都通唔到呢、這、一個。呢、這個咩力話叫做 phonetic symbol， 我永遠都搞唔掂嘅。 所以而家我哋如果遇到一啲陌生嘅字，我估我哋都係用翻我哋最早嗰種介字， 係啦 ，responsibility、 pronunciation 咁樣 ，information 係啦，就係用呢個 唇字落去啊嘛。 但係咧，我嗰陣咧又覺得，因為有啲中文字你真係唔識啊，咁所以咧，我可以話係咧中英並用，相當聰明。譬如我記得有一次咧，個老師咧就話啦，佢哋就唔鼓勵大家係寫中文去記噶嘛， 因為唔啱噶嘛。 咁個老師咧就話啦，發現到啊，有係我哋嘅即高我哋一個 form 嘅同學咁樣啦，咁咧佢就你哋有個師兄啊 ，medicine 呢個字即藥啊，跟住咧佢咧就寫咗。咩电线？咁跟住咧，跟我心谂，系渣写个咩字，跟住跌咧就 D I D， 系 哦， 跟住加个神字系得咯，即系我心里面系咁讲，真系渣电线，跟住以为自己好醒咯。 喂，但系其实老实讲啊，我有一段时间咧系好沉迷。睇字典嘅，其實而家咧我都仲有鋪人嘅，譬如有陣時咧，我都會無端端走去嗰啲即係咩三星咩嗰啲書局嗰度咧，攞翻本牛津字典啊，係啊，成日撈亂啦。 牛津 係 發現個蘋果 啲係啦，係啦，牛津同但其實同一個字嚟㗎係嘛？ 牛津同敦係 唔同，一個 Oxford， 一個係 Newton 啊嘛， 係咩？ 哎呀 ，sorry 啊 ，Dictionary 啊，唔系 Newton Dictionary 嘅咩？哦 ，sorry 啊，好讲埋先，咁啊。由於啊睇咗咁牛頓，我嗰本嘢好即係好 typical 牛頓字啲紅色噶嘛， 紅色 因為有蘋果嘛，紅色嘅。咁咧佢入邊咧，其實咧嗱，我嗰陣時個老師咧，其中一個老師就話咧，細細個應該學培養睇字典嘅習慣，唔係查喎，係睇字典，即係佢覺得咧啲 vocabulary 啊，要間好多個 vocabulary 咧，其實係喺睇字典嗰度學翻嚟。 係係係。 咁因為咧佢話咧。字典咧就等于一本英文嘅百科全书， 嗯， 因为佢入边咧除咗话俾你知呢个系嗰啲 noun 定系 verb 啊，定系唔知咩唇啊，定系 adjective 啊，定系咩唇啊嗰啲啦吓，之外咧佢有好多例句啦，佢同时咧又会有反义词啊、同义词啊，又有头先讲嗰啲音标啊，诸如此类啊，有好多呢啲咁嘅示范嘅嘢。佢话你每日啊，佢嗰时真系咁讲，你每日一年365日，你每日睇一格。学一隻字，你一年啊已经学365隻字，十年你要3650字啊！但系佢忘记咗，其实我喺第363日，我已经唔记得第一日学嘅系咩啦。 你去到300几日，你先唔记得第一日学嘅系咩？你已经好醒啦。 我想知系咪每个学校嘅老师或者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个老师就系叫大家背字典咧， 背嗰啲题系， 而都会提出一个例子就话：嗱，你有个师兄啊，好多年前英文都唔合格噶，但系佢坚持每日背一版嘅字典。 系啦， 而家英文攞 A 啊， 李白一样啊，小时很懒惰，天天咩话？ 不愿去上课，街上遇见老婆婆，拿着铁棒慢慢磨，跟住唔记得上咩 磨成针啊嘛，系嘛？ 系啦，之后就铁柱磨成针啦， 都跳跳咗，跳跳嚟后边咧。 但系嗰阵时，同埋我记得字典，即系当然字典呢样嘢，其实已经某程度上变咗一种历史产物啦。 但系好睇嘅， 但系如果你提起英文字典咧，除咗我哋一般呢啲叫英汉字典之外咧， 哇，仲有讲紧要啊，作文天书 系啦，仲有叫汉英字典。即系例如我查跑步呢只字， 梗系啦。 咁然后佢就会弹个 蚊 字，系啦。我记得嗰阵时真系咁样去嗱，我嗰考呢个妇女会中学嘅时候，要入呢、這个递呢个嘅嗰啲叫咩面入学申请表，即系面试表啦。咁你就大概写一篇300字至200字嘅文章。 300字至200字喎，太紧得意喎。 200至300字啊，嘅一篇自我介绍啊，同埋 introduction to yourself 啊，或者剩啦咁样。咁然后咧，我记得咧个做。法系点样咧？写咗篇中文出嚟先， 冇错。 写咗篇中文先，即系我的名字叫做张俊豪，我今年12岁。 跟住你就查啦，名字我 name 系啦，佢我的就系 my name， 第一句都 OK 嘅。咁我记得例如可能系要揾我的家住在太古咁样 ，my home。哎呀，住在英文系咩咧？咁你就打开本汉英字典， 就写一 living 啦 ，living 言太固咁样。咁当然系你后屘再睇翻就发现好多字系其实系用错，因为其实我哋咁样系叫照直译噶嘛，因为应该 系 有啲先后次序啊，或者你要加翻我哋啱啱讲嗰啲 preposition 啊，剩落去先至可以砌翻个字嘅。咁所以嗰篇嘢我记得最尾译出嚟。是不堪入目的我記得。 嗱，呢啲就係細個嘅時候要寫嘅嘢啦。咁但係到你大個咗要作文咧，其實都有用嘅。咁即係其實又係好鬼多餘嘅件事係，就係、是、咧你會覺得啊弊啦。即係如果我寫，即係因為識嘅字係得咁多嘅啫嘛。咁嘢嘢都係寫呢啲咁簡單嘅字，作文會唔會唔係咁好咧？咁於是咧就譬如亂噏，我好記得有一個字咧，決定。 係。 咁跟住啊，我想写我唔记得咗想写啲咩，总之话我决定要做啲点点点啊，打决定，唔系，即系揭去决定嗰一页，睇下佢有边一个字写出嚟。 系，都好多个噶嘛。 有好多个，边一个最长嘅系啦，最长嘅嗰个咧就摆落去，因为少用啊嘛。 系啦， 冇错。跟住系最尾系拣咗 determine 啊，跟住系啦，跟住哇呢个最长喎 ，determine 劲啊， 系啦，用呢个应该 OK 嘅，但系咧出到嚟所有嘢都系错。 因为 determine 后边要加个 to 字噶嘛，但系汉英字典系未必会话俾你知要跟个 to 嘅，所以后屘我学识你查完个汉英， 再查翻英， 再查翻英汉，佢就会有一个嘅例句，你就知哦要跟个 to 字落去啦。 就系因为要搞咁多嘢，所以唔使查啦，得噶用呢个字啦，咁去到最尾咪唔得咯， 唔使啦。交俾 ChatGPT 做啦！ 哇，呢个劲啊，呢首劲啊！ 系一突然一谂起啊，学英文系听英文歌嘛？呢啲我 咁啊，你嗱呢啲系识听啦。 Making you out 嘅 ，nothing 后边要咩 at all 嘅？ 哦耶， 系啊，呢啲啊，嗰嘢啊。